街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烟花灿灿，爆竹声声，永恒的魅力，春节特别节目，全球音乐家穿越时空陪您过新年。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今天一定会和你分享的是一位音乐家他的人生。有这样的一位音乐家，他很早的时候就双目失明，那个时候只有3岁。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流落异乡，贫病交加。不过令人敬佩的是，他依然在为各种乐器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最后赢得了西班牙史上以来任何一位音乐家都无法企及的荣誉。他就是罗德里戈。罗德里戈这位西班牙的作曲家，今天所聆听到的是他的吉他音乐。欢迎各位永恒的魅力10628881974，还有就是到新浪微博里可以找到王卓，在这里可以聊一聊你所熟悉的罗德里戈。 罗德里戈，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就是写出了耳边这些阿兰胡安斯协奏曲这样的优美的三个乐章的作曲家，他在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失明了。他对音乐的激情其实也是跟他的早年经历有关，这包括他幼年听过的兰多夫斯卡管羽管键琴的音乐会，还有威尔第的歌剧，他都十分投入的学习钢琴。在家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发表作品。就在1927年，他来到了巴黎，在这里和杜卡斯学习，并且结识了像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普朗克、法拉这些作曲家。当时这些作曲家都是聚集在巴黎的，还有他未来的妻子，还有他的合作伙伴，就是土耳其钢琴家维多利亚·卡米。卡米和罗德里戈是在音乐会上相识的，两个人在1933年结婚，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段黑暗的日子。由于那个时代的一场全球经济危机，他们的生活日益窘迫。为了生计，罗德里戈回到了西班牙，在马德里一所盲人学校当起了教书匠。罗德里戈再次回到巴黎的时候，杜卡斯也就是他的老师已经去世了，他和卡米开始在奥地利、瑞士、德国巡回演出。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们就逃到了萨尔斯堡。罗德里戈他的女儿后来回忆说，他说1938年我的母亲身染重病卧床不起，而此时他们告贷无门，父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母亲出院，而父亲卖掉钢琴才能够付清住院费。后来罗德里戈夫妇决定定居西班牙，此时此刻他们随身手提箱里正放着改变他们命运的作品，这个作品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 Thank you.

怀思写奏曲，其实他首演的时候反响并不太强烈，但是他所获得的版税却超过了有史以来任何一部西班牙的乐曲。第二乐章是一个长达11分钟左右的慢板，就是我们此刻听到的，它是由节拍缓慢的弦乐和木管乐起头，然后加入了吉他，整个乐队把全曲都推向了高潮。阿纳怀斯为吉他在古典音乐当中赢得合理的地位，显示了吉他完美的展现力，整个作品都是把乐观向上的情绪和低缓忧郁的格调结合在一起，让人不由得联想到他所诞生的那个年代。当然了，也有人会贬低罗德里戈，他的作品呢也是有人说，哎，只能算是简单的音乐吧。罗德里戈是这样回击他的敌人，他说，我的杯子很小，但我喝的是自己的酒。音乐史专家齐斯也是往他的西班牙音乐这样的一个书当中描述罗德里戈的成就，他说，他从民族精神当中获得升华，努力地吸取民族的营养，全面继承了西班牙音乐的传统，才造就了今天的辉煌。就是耳边的这样的一段音乐，阿拉胡埃斯协奏曲是罗德里戈应该说是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了。 可能是出于对于西班牙民族音乐的领会，罗德里戈他们的蜜月就是在阿兰怀斯度过的，所以他的这样的音乐里面也充满了对于自己蜜月的一个怀念。罗德里戈是在1939年创作出这首著名的使这座西班牙的小城让世界认知的这样的一部协奏曲。那其实在他的这部作品之后，即便是他的首演有很多人出了这样的打击的言论，但是还是有很多人非常的认可他。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就会聆听到的是1954年他创作的绅士幻想曲，这是献给塞格维亚的。这位吉他演奏大师也曾经因为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不是为他而作，对罗德里戈耿耿于怀。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就来听这首是专门为吉他演奏大师塞格维亚而作的绅士幻想曲。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回到罗德里戈的世界，一会儿见。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以晴为主，光照好，气温上升较快，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天气较凉，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空气干燥，还要及时注意补充水分。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 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十二月一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春节档影片《捉妖记二》与《唐人街探案二》在大年初五票房先后突破15亿人民币，用时不足六天，刷新《战狼二》六天票房破15亿的速度，缔造华语影史新纪录。其中，陈思诚执导的《唐人街探案二》跻身15亿俱乐部的同时，也成为中国影史上首部综合票房连续四天破3亿的影片。《唐人街探案二》现在微博大众评分9.0分，良好口碑及上座率助其排片上升，在大年初四夺下单日票房冠军，并有望在总票房逆袭《捉妖记二》，成为春节档新冠。《祖宗十九代》让人惋惜，首日排片在四大金刚瓜分后只剩下2.8%，随后周末排片更是缩水一半，难逃炮灰命运。目前2018春节档前四天累计票房突破40亿元，已超过去年春节档七天37.8亿元的票房成绩。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烟花灿灿，爆竹声声，永恒的魅力，春节特别节目。全球音乐家穿越时空陪您过新年。 时光的经典，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第二时段，我是王卓。盲人作曲家罗德里戈，其实每一次呢提到他的时候，大家都会忽略了他看不到世界这样的一个事实，因为罗德里戈他的音乐实在是太绚烂了。就在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以后，罗德里戈夫妇就回到了西班牙。回国以后他非常的活跃，不仅是作曲，还成为了音乐评论家学者。他写了11部协奏曲，超过60首的歌曲、合唱曲和乐器作品，还有戏剧的音乐。在这里，很多现代的独奏音乐家也委托他写作品。他曾经担任马德里大学的音乐史教授，西班牙电台音乐广播节目的负责人，数份报纸的音乐评论员，西班牙国家盲人组织负责人，还有国家当代音乐协会的副主席，国际音乐协会西班牙委员会的主席，曾经以钢琴家还有讲师的身份访问了西班牙各地，欧洲还有拉丁美洲、美国、以色列和日本。他写过不少表现他对音乐深刻理解的文章，比如16世纪的对位法，还有施特劳斯交响诗，还有指挥艺术等等方面题材的这样的研究的文章。那今天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来聆听的是他的另外一部作品。那在这样的作品当中呢，就曾经跟大家说，是在1954年的时候，有一位吉他演奏大师叫做塞格维亚，他邀请罗德里戈为他而创作的《绅士幻想曲》。 耳边听到的是绅士协奏曲，这是罗德里戈他在我们最熟悉的阿拉霍埃斯协奏曲之外，其实他有很多这样的美妙的音乐，比如还有牧歌协奏曲，这是使用两把吉他来演奏，拨弦的效果呢也是非常显著的，一首非常精致的西班牙舞曲，在这里会显示出的是那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罗德里戈为詹姆斯高威这位金长笛所做的长笛协奏曲田园，是一首充分的展示演奏家技巧的作品。小提琴协奏曲 SDO 就像一块美玉，熠光流彩，它带有正剧意味的管弦乐作品更多的体现的是他内心感情的深沉和博大。还有至蓝百合，旋律低意而且深沉，如泣如诉。罗德里戈的钢琴曲总是使人感到轻松，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位钢琴家，而且在夫人的帮助下，他把自己的作品都录下来，并且在 EMI 出版了唱片《罗德里戈演奏罗德里戈》。那我想这样的唱片我们之后有机会会带到大家耳边的。四手联弹也是罗德里戈作品当中最优秀的部分，它们包括有电影画面那样逼真效果的辛格比埃兹的童年，还有玩偶奏鸣曲，这是罗德里戈专门为他的孙女们创作的。罗德里戈对于儿童音乐情有独钟，每天清晨呢，他总是要弹奏巴赫的前奏曲来唤醒孩子们。 有人说罗德里戈的《绅士幻想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版本呢？其实每次听到罗德里戈的这样的一段音乐的时候，我总是在想，总是能够联想到就是过去的辉煌，在黄昏时那种意识的光华。而今天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它是来自于叶佩斯，他来演奏的版本是和西班牙国家乐团指挥呢也是西班牙籍的大师埃根达和德波尔格斯。在这里面听到的应该是更原汁原味的西班牙的风格吧。 Thank you.